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咩好玩啊？ 咁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钟数 book 唔到场噶喎。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点半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开心，因为将军翻嚟啦！ 四面受敌，八面厄厉。我是厄厉一周主持傲将军，你听紧嘅系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站在人海，我也非不怕，这个夜晚特别有点晚，但是人生到了这一晚，我发誓再别败给惊怕，想起前方我也许惊讶，雨伞在撑，共雾气交集，但望前方到了这一晚，我发誓要别后退走散，一起出发，一起出发，一起是不安，可也不孤单，对吗？一起出发，一起出发，一起什么都可以抵挡的，对吗？夜幕退下，你我未倒下，雨伞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站在人海，我也非不怕，这个夜晚特别有点晚，但是人生到了这一晚，我发誓再别败给惊怕，想起前方我也许惊讶，雨伞在撑，共雾气交集，但望前方到了这一晚，我发誓要别后退走散，一起出发，一起出发，一起是不安，可也不孤单，对吗？一起出发，一起出发，一起什么都可以抵挡的，对吗？夜幕退下，你我未倒下，雨伞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 終於咧喺個網上邊咧揾到第一首咧啊、可以代表我哋今次嘅太陽傘運動嘅一首歌。咁呢首歌咧就啊、我完全唔知道呢個人係邊個嚟嘅，唱歌、作詞、作曲應該係嚟自同一個人，佢嘅名叫 Pan P A N 嘅咁啊。是一位香港人嚟嘅，因為咧佢喺個 YouTube 上面就咁寫，佢就話作為香港市民一個音樂人，佢話除咗到金鐘、中環等聲援之外咧，亦都另外咧就製作咗一啲另類嘅物資，就係、是、呢一首歌。咁佢雖然作用可能十分微小，但係佢覺得咧就只係一位普通嘅小市民啦。咁佢希望可以安慰、鼓勵所有爭取真普選、支援學生嘅人。咁我好中意入邊咧有幾句歌詞嘅，佢話站在人海，我也非不怕。我哋真係唔係膽山毛嘅大佬。咁啊，這個夜晚特別有點慢，但是人生到咗呢一晚咧，我發誓再別敗給驚怕。好好嘅嘅一個描述啦，一個形容我哋嘅情景，我哋好有共鳴嘅，即係每一晚行出去嘅時候都係抱住咁嘅戰戰兢兢咁嘅心情啦。 呢、這個心情唔緊要，個即係歌嘅結局係好嘅。 隻歌嘅結局由我哋自己去寫啦。OK， 即係唔好我哋其實點解要咁介懷個結局？即係好多人成日問我個運動究竟係贏定輸，最後我覺得係贏咗啦。 唔係，我想講 贏咗㗎啦。贏咗喺邊度先？贏咗喺年青人度咯，俾咗個好好嘅課，俾咗一課好好嘅課俾佢哋上。只要個結局唔太悲慘嘅話，可以教識佢哋一樣嘢，就係唔好飯來張嘴。佢哋大家其實有走出嚟嘅，或者冇走出嚟嘅，喺成個過程裏面都會學習到呢樣嘢。有希望㗎，我哋呢一代，即係新嘅一代。咁啊，所以我都話今次係一個轉捩點，係一條分界線嚟嘅。 裂啊嗰度。 再不會講什麼民主回歸㗎啦。冇呢樣嘢，你睇到呢樣，你睇到今次即係。呢件事嗱，我容許我讀一封信啦、然之後佢講呢樣嘢，就係話嗰個本土嗰樣嘢。嗱、喺國內咧，就我哋呢個禮拜，我哋都冇乜點留意到國內嘅新聞 啦。 咁一陣都可以講少少中央嘅嘢啦，因為 Jackie 喺度，同我都比較會留意一啲。咁、但喺國內咧，就喺呢個《環球時報》咧，上個禮即係呢個禮拜咧，佢就轉載咗深圳新聞。曾經登過嘅一篇咧，叫做咧學生一位深圳學生寫俾香港學生嘅信。OK， 咁呢位同學仔個名咧叫做好靚嘅，佢嘅名叫思雨。OK， 傑斯個思，落雨個雨。OK， 唔係我嚟㗎嚇。咁咧呢個思雨咧就佢自稱就喺深圳市第二高級中學高三班。就讀嘅，但係係中學高三，即係中三啦。OK，好啦，咁咧我容許我讀下佢呢封信啦。佢話：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咁啊，跟住咧佢就係我是一名普通嘅深圳中學生。近日喺網上咧就睇到香港佔中嘅事件，昔日美麗有序嘅香港街頭變得很混亂，深感意外。當我得知香港有部分學生與罷課參與罷課，甚至走上街頭，覺得非常不理解。我作為同齡人，也作為你們的鄰居，忍不住想對你們咧說幾句心裏話。咁佢有咩心裏話呢？佢話不管這些同學們出於什麼樣嘅理念，我想我們都處於鬥寇年華。無論身處什麼政治制度，我們現在最大嘅政治就是好好學習，為將來的發展就打好基礎。咁啊，聽說香港咧參與罷課同埋走向街頭嘅學生咧，都係好多未成年嘅。即使少部分咧係年長些，最多都係咧剛屆成年。咁嘅我們對政治嘅了解咧，都係好有限，好容易咧俾一啲咧一知半解嘅理念咧係迷惑。年輕氣盛時，很容易被一些口號咧係煽動。咁即使係已經成年咧，被煽動走上街頭，都好有可能咧係會留下案底。咁佢話咧呢個咧係一輩子嘅事情。咁佢話香港回歸祖國已經17年， 九七回歸嘅時候咧，我父母咧都係參加咗好多慶祝嘅活動。咁佢話我嗰時咧就年幼，亦都依稀記得咧嗰種咧普天喜慶嘅景象。深圳同埋香港一衣帶水，我經常咧都會同父母咧係到香港去玩嘅。香港真係好靚，到處嘅生活咧都係好活潑又井然有序啦。咁佢話香港嘅同學。同齡嘅同學們咧，都穿著一啲好美麗嘅校服，俾我哋咧有啲高大上嘅感覺。咁我好喜歡香港，我唔喜歡香港變成一個亂糟糟嘅樣子。我哋所讀嘅課本可能不一樣，但係我哋好多嘅夢想都係共同嘅。比如我哋都夢想考上世界一流嘅大學，學習前沿嘅科學。香港我們都夢想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益嘅人，我哋都夢想我哋嘅祖國變得更好，亦都夢想香港永遠保持東方之珠嘅榮譽。我們都夢想在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心目中是一個出色的人。我們實現這些夢想需要良好和安定的學習環境，因此我們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我不相信那些在街頭亂咁嗌口號的人可以給到我們一個良好的環境，那些脫離國家實際、香港實際的口號有可能將香港拖入一個爭論不休的泥潭。今天剛好是國慶節，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國家和內地人民一直關心支持香港的發展，我深深相信國家好，香港才會好。因此我忍不住要對這些參與罷課和佔中的同學說，回到教室去，不要被人利用，不要給社會添亂，相信國家，社會相信社會理性。這一篇就是一個深圳就讀中三的同學叫思宇，寫給香港的同學的。我們現在在錄音室其實我們有位同學仔在這裡，他好像很多事想說的，如果你有話說你可以埋你的，那就你真的可以歡迎你埋你的， 不讓廣州。 但首先這個還是左仔學怎麼樣不是走開了，你是不是想說冇嘢講，就一陣先。咁第一樣嘢咧，呢位同學咧，應該咧，佢都應該都係臨過好多年班㗎啦，臨班生嚟嘅一個。因為如果佢係中三，大約應該15歲啦。咁但係回歸前嘅香港，回歸咗香港都回歸咗17年。咁但係佢就喺邊嘢度，佢都講佢話香港回歸祖國已經17年。佢話喺回歸嗰一日咧，佢係嗰陣時就好年幼，佢依稀記得嗰、那個。即係嗰種普天同慶嘅景象嘅，咁所以應該都係一個臨班生啦。如果唔係，佢冇理由喺15歲嘅時候會知道17年前嘅香港嘅事情啦。 我懷疑你搞錯咗，高三喎、 啊。 高三 是 form 6啊， 高三真係 form 6啊， 係啊，我係佢兩歲嘅時候記得嘅，差唔多啦，應該有 都得嘅，都得嘅，咁都得嘅，係高三嚟嘅， 高三嘅。 咁但係我想讀呢篇文出嚟咧，其實就係想話俾佢聽咧，你聽完之後，其實就係話講翻我頭先嗰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個希望，香港嘅年青一代嘅希望，其實同佢所認知嘅香港嘅年青人。嗰、那個落差係好大㗎嘛。 喂，呢、這個唔係，喂 ,no, 哦，你 佢嘅落差係完全冇落差，佢希望要嘅年輕人 ,exactly, 香港就係嗰啲年輕人。 嗱，佢要嘅年輕人係乜嘢呢？有夢，有一啲佢講嘅夢想啦。 有、 啊、其實真係好想問下阿七個半嘅，你有冇呢啲夢想㗎、這個、即係譬如話你有冇諗過考入去世界一流嘅大學呢？ 或者溝周庭呢？ 溝周庭。 唔係，一陣先講佢真正嘅夢想。你有冇考入去世界一流嘅大學嘅？ 喺我小六嘅時候，我仲幻想自己可以讀到 ConU 嘅，不過而家覺得自己係讀到 ConU Space 咯。OK， 或者仲有咩學習前沿嘅科學啦？或者就係夢想自己成為一個咩社會有益嘅人啦，仲有就係咩？仲有就係深深相信國家好，香港才會更好啦。呢啲又你又冇嘅咧，其實。 我唔想國家好咯。 係。 呢個係我哋差唔多係全班同學嘅意願嚟嘅。 你唔係左校咩？ 但係我哋每一次 左校真係有問題。 見到左校系統完全失去咗控制。 每次見到嗰啲左呢一中日鬥爭嘅時候，打仗，我都係咁樣諗嘅。係 咩？ 成班兵都咁樣諗嘅。 妖你好似有少少變態啊！ 你真係好撚勇武喎！你諗下 ，OK 嚇咁即係我諗係幾得意嘅，即係睇到兩邊個地方個。嗰、那個係有偏差嘅， 有少少偏差。 同埋有咗最明顯嘅偏差就係話，我諗 佢哋今時今日，譬如七個半月呢一代，即係你仲有冇諗嗰個中國嘅利益喺度嘅咧？即係喺香港嘅學生，我唔知咁樣講啱唔啱？ 係嗱，我正想講回應一樣嘢啦，就係、是。其實國內咧，你要睇嗰啲即係人嘅 message 咧、 嗯， 其實我哋啱嘅，佢睇嗰啲嘢全部都啱嘅，甚至乎佢對於香港學生嘅期望咧，不過不失啦，起碼啱八成香港學生達到嘅。你同我講話對中國好，香港好啦，呢、這個衝咧就應該冇乜人有噶啦、 嗯。 但你話係咪？ 除咗董建華之外， 係咁呢個就唔係學生啦。 係啊， 即係我唔係講佢智力。 係 咁，但係咧，我想講就係話，喂，如果你落到去今時今日嗱、嗯，我真係想講就係點解要大家去佔中咧？唔係話叫你去支持個運動， 嗯、 你唔使支持㗎，你落去行個圈啦，你唔好搞咩黃絲帶啊，你落去睇個圈得㗎啦。 嗯 下面冇乜反共聲音嘅， 嗱 呢個係好 interesting 嘅、 嗯， 即係我哋見到無論學聯大氣嗌口號，你唔好計黃洋達啦，係咪先？咁佢啲影相要有啲特別嘅旗幟噶嘛，咁、嗯、所以嗰啲反共 logo 係即係對。 唔係嗰個係因為佢話佢最近窮啫，嗰啲直翻佢改唔到， 啊、 如果改到佢都會 cut 埋個反共，我相信係。系啊， 其实你落到去咧， 用埋佢咁啦。 唔系好多人咧，真系喺今时今刻，尤其是今日， 嗯， 去同你讲话打到一党专政，唔系话六四唔会呢个集会， 嗯， 呢个集会唔同你讲反共会讲咩？喂，好清晰嘅诉求系香港是香港了，而家系香港嘅普选问题， 香港 我哋揾翻香港嘅人去倾。 问题就指咩？香港咪自己救咁样啊？ 系啦，自己香港自己救， 自己香港自己救嘛。 所以个问题就是、喂， 好本土啊， 好本土嘅、嗯，但系个问题就是本土系咪一定反共咧？好多国内嘅学者走嚟。问我就话喂，香港本土派系港独倾向嘅，跟、住我讲咁上海帮又唔通上海倾向 嘅，呢个描述得好好。 即系我话你本土派咧，本土思维同反共思维系两件事嚟噶嘛。佢、对于本土利益有所记挂，有所委托，你自己望下国内有边一个地方唔系啊？每个村都净系挂住自己条村噶啦。 你或者我哋举多个例啦，十月一号去升旗嘅时候，其实去唔去踩嗰支？踩唔踩嗰日嘅金紫荊廣場嗰度，其實都出現好多爭論啦。 係啊， 係啊， 但你可以證實 見到學聯係阻止 㗎，學聯係唔想㗎、 啊， 因為佢就覺得話俾你聽就係今日嘅問題，我係講緊本土香港嘅問題。 嗱、 我想講嘅就係、是。如果你同我講話純粹反共打倒共產黨去 call 一個集會， 嗯、 然後再 mix 埋佔中，有冇人有望住黃洋達框住大概300米以內啦？ 嗯。 我十米以内啦， 系 系啊，咁其实嗰班就系、是、 咁样睇小佢啊，嗱你讲噶， 系、okay, 我唔知啊， 十米以内， 十米以内啊，嗰班就系噶啦，系啦， 系， 但系因为佢啲值翻唔够嘛， 咁啊系，咁啊系， 系，咁啊调翻转啦，如果你话真正大围 call 到咁多人出嚟嘅，喂，好多时候我想讲，我哋好多教育界嘅朋友出嚟，冇人谂过你咩占中啊，咩反共唔反共啊，甚至乎政改都唔关心， 系啊， 个问题就嗰个系佢学生嚟嘅大佬。 就是你今次咁多人出嚟，其實正正就係、是、其實冇乜人 call， 冇一個組織去 call 嘅。 係， 我唔知嗱，因為你嗰邊即係、就是、你嘅工作係可能會比我清楚啦。其實我諗就係你談翻去清場嗰、那個，即係而家點樣收科嗰樣嘢，其中一個難度我諗就係你揾咩人去傾先？係邊個人係可以代表到今次嗰個運動嘅先？邊個可以即係可以一行出嚟就可以叫啲人翻屋企嘅先？ 即係談判專家行出嚟談邊個咧？ 你話同邊個談先？ 係 係啦，呢、這個先係問題啊嘛！咁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所我哋喺我呢個節目我都講過好多次，就係、是、今次係一個直接嘅民主，係一個無帶領無領導嘅一個運動嚟噶嘛。咁所以呢個係個人，即係我哋最多就係話我哋好清，即係譬如話我自己我有條底線嘅，好清晰嘅。如我一路都，如果你問我，我會將呢個運動定位為一個學生嘅運動。 係 OK， 因為佢係一個學生運動，我會行出嚟。如果有啲撚樣稍後企， 呢個係熱血嘅運動。 係啦。好、啊，即系如果 乜热血运动唔代表热血公民嘅， 我唔怪你嘅。O、okay, K， 事实上黄洋达系好想骑劫个运动嘅， 我唔知啊， 呢个事实嚟嘅，我话系啊系啦。嗱、啊，总之，如果系佢骑劫咗嘅，我咪唔肯出嚟咯，我就唔会嗰十米嘅地方噶啦。 咁仲好是不是，可能我哋都话，你交个主台俾黄洋达，即刻散到和平示威结束。 冇问题，我都 散水化个林辉。 我都话嗱，我呼吁大家，你等份参与个运动嘅 ，O K， 点样其中系有点样保护学生咧？当 Touchwood 真係有解放軍嚟嘅時候， 大家就同解放軍講呢、這個運動係黃埔發起， 即刻俾個光環佢，即刻俾個光環佢， 係啊，嗰陣時就俾個光環佢啦。 但你可能會 淨係得一個通緝犯咁咪搞掂。 唔係，但你可能見唔到佢喎。 救到啲學生 咯。唔係，但你可能見唔到佢喎。 見到佢㗎，係咯，通緝啊！我冇撚俾我見到佢啊！啊，屌你就係咁簡單。係咁，唔係，但係其實如果你講翻中央咧，都有一樣嘢 非常危險，好危險。我想讲头先嗰个女仔点解会得出嗰个结论？喂，有梦想、有青年、爱国嘅学生，爱国呢样嘢，我哋冇讲我反共已经算好好噶啦，咁你当收咗课先啦。有梦想，香港嘅梦想同国内梦想有少少唔同嘅，呢样嘢系好即系好完全唔同嘅嘢嚟。我想讲呢个系香港 唔同啦，香港，香港嘅梦想就系做一个贪官啊。跟住發達啊，跟住然之後仔女去曬外國讀書啊， 然後自己慢慢升咁樣。 係啦，冇錯，呢個就係中國嘅夢想。 但係最 general 呢樣嘢係香港同國內最特別、最好特別嘅地方，就係香港嘅僆仔嘅夢想。not necessary 係關於自己嘅，呢個好特別嘅，即係譬如下面嗰班就喂下面搞學聯嘅、搞社運嘅、學民思潮嘅，佢夢想係咪攞到政治庇護去美國啊？就去美國買張機票就得啦，有幾錢啫，係咪先？但係國內嘅可能佢夢想真係講緊自人個人嘅問題，因此其實佢好多背後嘅疑問，佢理解唔到香港今時今日呢一場學生運動，而造成咗好多不必要嘅矛盾。第一頭先講過嘅，因為佢哋淨係諗緊自己有啲咩夢想，佢就會調翻轉啦。喂，你哋係咪中間收受到利益咧？佢調翻轉，佢係唔明白就係點解有人會冇利益地為國家做嘢嘅咧？嗱，呢個係好奇怪，噏咗好耐嘅問題嚟噶。呢班人搞出嚟搞社運，我說服咗十幾萬次國內嘅官員，冇人會收受香港即係、就是、外國利益㗎。係 啊， 即係自己為香港好，其實自己行出嚟就得㗎啦。跟住話唔係嘅喎，咁你冇利益，咁啲嘢點嚟啊？你有錢剩㗎，話大佬，咁隔離啲人都有錢剩。 但你發覺你好難說服內地嗰啲官員㗎，我都試過啊。即係但係佢哋係真係，佢哋係有啲係真係真心相信我哋係收咗錢做嘢，或者黃之峰收咗錢做嘢啦。 黃之峰勁啊！ 最難說服嘅，最難說服。佢哋真係覺得，即係佢哋冇辦法理解點解條17歲條僆仔，即係唔係為咗錢。系咯， 同埋 喂， 呢、這个唔算啊！佢话喂，你哋筹咗百几万，中间掘咗好多咁、啊、样。 我曾经喺同一个湖南嘅官员嘅， 系 讲过黄之锋呢件事嘅，就是、真嘅。我最后我真系顶唔顺嘅，我最后就同佢讲，我话你谂翻啦，你个仔十零岁，你佢个仔十零岁，我话你个仔其实需唔需要为咗钱而去？即係去搞一啲咁嘅嘢呢，你個仔如果17歲嘅時候應該有零用錢啊，有剩㗎。係 啊， 係咪先？亦都即係其實收受嘅利益唔會好大㗎，即係佢要求嘅利益，即係冇可能嘅。呢、這個應該老豆老母俾得起佢㗎嘛。 係啊， 你點可能即係拗到？總之拗到面紅耳赤嘅，但係都係拗唔到 佢。呢個你點解解釋唔到咧？呢、這個咧，我攞咗本書俾咗另一個大陸官員睇，講咗一件好簡單嘅事。中國嘅呢個本間諜書嚟嘅。中國嘅間諜十居其九。俾錢買嘅，你睇翻喺外國搞嘅顏色革命，老虎基金為美國去宣揚和平，自己貼錢俾政府嘅，佢所以成個人都問：哇，究竟呢個有冇收錢？我唔係㗎，香港同西方價值好相似嘅，佢覺得對社會好，佢會自己攞錢出嚟。我認識喺教育界，佢要睇住自己啲學生。學老師人工而家唔係好高啫，即係仲要唔係一個已經入咗編制嘅老師，大概都係20000啫嘛。佔中發生嗰頭三日，攞4000-5000出嚟，自己架車都攞埋出嚟，幫手運曬所有嘢。 係啊， 一個老師4000-5000，啊，你間學校幾多老師啊？ 百零個， 我同一半啦，50個俾4000出嚟啊！你睇下嗰度幾多錢？出面啲水啊 cover 曬啦，已經 係啊， 推熱貼啦得啦。 物資就已經係啦，即係如果你用翻中國人嘅思維，就係佢見到嗰啲， 仲唔 係 美國佬買黐飯？ 美國佬買㗎啦，幾個山頭啲水買到咁樣係咪先？但係佢即係你，所以話你唔落去，你係感受唔到㗎嘛。即係好感動就係啲人係不斷咁樣去攞物資落嚟㗎嘛，自己攞嚟㗎，自發性㗎根本就係、 是。即係如果你講物資咧，我都有啲嘢想講下啦。其實你話旺角咪有啲貨車大佬司機咁啊，幫手啊，運啲水啊咩？有一個我識嘅， 係 有一個我識嘅，即係佢自己同我講， 佢咪收錢㗎？ 唔係喎，佢係俾錢㗎喎，佢揞咗成 個 揞咗唔知幾多錢出嚟，係成架車買曬水。因為我第一日落旺角呢，我係同佢一齊落嘅，佢係旺角金鐘兩邊走嘅，嗰日係買俾好多錢去買水，有錢都蝕埋。我話俾你聽，即係如果你話我哋收錢，其實根本冇可能囉，即係唔好去即係道聽途說去抹黑呢啲嘢囉。其實有人係好有心嘅，你亦都係我估唔到嘅就係原來平時嗰班或者有班係飛車黨嚟嘅可能啊，咁佢都可能會幫手攔咗條路啊。同埋你諗下，其實即係司機大佬呢，佢其實可能好多時其實架車呢未必係佢嘅，可能佢供緊車或者租緊架車，其實佢都自發性去做呢啲咁嘅嘢囉，其實貼錢幫手㗎。 咁其實我哋真係我都想講下嗰種自發，因為即係呢個節目真係好多內地人內地朋友聽。 冇錯啊，冇錯。 即係我哋話俾你聽，你講緊自發呢，就係、是、今次嗰個運動，我哋都出過嚟，我哋每年都出嚟遊行啊、示威啊，好多嘢。但係你睇下今次嗰個好多特色嘅，多唔多見到人籌款啊？第一樣嘢。 冇啊。 幾乎係冇啊， 唔需要， 唔係幾乎係冇啊，係啊，同即係係就係買物資落嚟嘅咋，即係呢、這個嗱冇任何政黨去籌款， 冇人去抽水啦，冇人 cap 水啦， 有嘅，唯都可以數到一個。 哦，嗰啲啊，我哋之後譴責咧，依家如果你 佢喺個運動使好多錢，叫人哋去捐錢去佢個台， 譴責咧就要開多一節去講佢哋嘅啫。 嗱，我 要開多一節去講譴責就 講個 source 喺邊度？ 係 其中一名電視台嘅記者，佢話：我成日見到王靈達行嚟行去，身邊啲人唔理佢嘅。 其實唔止黃仁達嘅， 扮曬嘢，即係 有好多人都唔理佢嘅。 同埋佢話，其實 佢係應該咧，如果我冇估錯咧，佢應該係拍緊一套紀錄片嘅。O K， 係啦，咁嗰套紀錄片 尋找他鄉的故事， 係啊，即係可能都係要嚟參選第最佳奧斯卡金像獎。 佢話最大鑊就係咧，見到隔離啲人咧係咁搬水啦，啲義工搬物資去嗰車站啦，佢都係行嚟行去嘅啫。 嗱，於呢度我想講就係話我第一日落到旺角， 嗱冇， 我係自發性喺個銀包度攞錢，諗住俾班貨車大佬嘅， 係 咁啊，我唔知佢會唔會聽呢個節目啦。 嗯， 佢同我講呢啲錢唔好俾我，我唔收錢。 你一就 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話喂，你有錢啊，都係錢嚟噶，你要俾捐錢冇問題，你攞錢去買水。買其他可能物資嘅嘢、 啊， 你俾翻我嗱，咁已經足夠㗎啦。 第一樣冇籌款運動，冇籌款嘅活動喺度 冇完全 籌款，冇、啊。我有啲老師都籌緊款嘅，不過就係成班認投數嘅啫。 唔係認啊，你可能嗰班老師集咗嚿數，係咪買 都係買物資嘅啫，都買物資嘅啫。 即係我講現場咧，冇見唔到個捐款箱嘅。 係 ，OK， 第 冇錯， 捐款箱就見唔到，但係咧。垃圾分類開咧， 哇！這個真係，這個真係要拍手掌啊！這 個、 一定要拍手掌。 多年 呢、這個自己屋企都做唔到，大佬。 係啊，冇錯。 政府宣傳片講緊咗咁耐，我都從來冇做過。但係話俾你聽，落到去咧，全部人係自發㗎。你抌垃圾嗰陣時咧。全部人自己會分返開，喂，進還進啦， 冇錯， 紙還紙啦，係跟住然之後佢就即係嗰個大會嗰度咧就會有曬 分類啦，分類啦，係啦，冇錯， 即係呢個好感動， 係有啲學生自發性揸住個膠袋喺度嗌回收六八九，回收六八九，有冇人要抌六八九？ 呢個正確， 呢個真係正確啊！ 六八九回收站啊， 係啊，冇錯， 係六八九就等於垃圾嚟嘅， 冇錯。 咁仲有就係譬如話感動嘅嘢好多嘅。譬如話，仲有我記得，譬如每一日彩到熱啦， 係啊， 咁嗰啲學生啦，噴水啦，第一日咧，你哋冇感受啊，係第一日有試過，第一日啦，你知唔知嗰啲學生未開始發明噴水咧？佢哋係拿住啲線咧，幫大家潑啊！ 有啊， 哇， 好感動啊！ 我咪話我坐喺度，喂，五星級服務嚟嘅，係啊，係啊，同你潑線啊，佢驚你中暑啊，所以即係我係正啊呢啲。 我想多謝你個女喎，我瞓咗喺條街度，佢幫我潑線喎， 佢幫你潑線， 係咯，我真係多謝佢。同埋有一樣嘢， 做過啲嘢， 有 幫你潑個線啦， 有幾幕嘢好感動嘅，就係。即係過往呢個禮拜都枕住落雨啦，落好大雨啦。 係啊， 你估唔到一停咗雨，會有人自發性地幫手掃水。 冇錯、啊。 有時你啲紙張咧貼咗喺度，乜乜物物，即係啲口號咁樣嘅貼咗喺地下嘅，有啲可能六八九貼咗喺地下，俾人踩過嚟。 嗯。 一落雨嘅時候，停咗雨，我同阿京一齊喺度睇住。 係。 嗰、那個靚嗰、那個靚妹，我諗未必夠16歲， 係 手套都冇，攞隻手去揦，喺個電車度啊，嗰啲油啊浮曬上，攞隻手去揦， 係 我真係我同阿京一睇到都覺得好慚愧啊！即係我哋咁大個人問心啊，喺屋企開飯啊，都係攤坐喺度叫阿媽開曬飯，我都唔幫手攞筷子啊，唔好話執碗啊！你睇估唔到啲學生啊係會做到咁，同埋好多個都好細個㗎咋。呢樣嘢我真係覺得值得好，即係大家去思考一下，同埋真係好感動。即係呢度真係要多謝咁辛苦咁多日以嚟嘅學生。 係啊，所以我哋好痛心見到啊，即係呢兩日嗰班吳家產即係 周圍打啲學生啦。 尋晚譬如嚇到銅鑼灣，星期五晚啦，我哋唔好講尋晚啦，即係十月三號晚，即係嚇到其實我哋夜晚都落翻去銅鑼灣嘅啲學生好多都走咗啊。咁呢個係。你可以話達到個效果嘅，即係 咁你都唔應該即係有人打 咁、但 係 我哋唔想用係啊，即係我哋唔想係去到最後結果係咁樣咯。即係啲學生其實係做咗好多嘢，令到我哋好感動啦。咁同埋譬如話咧，尋晚我最想譴責就係嗰個非禮人非禮女仔嗰、那個。 今日啊，今朝 啊，今日嗰、那個嗰個老坑啦、啊。 今朝非禮人就係琴日嗰個咧，聽聞係有組織地非禮人，黐線嗰啲咁。 唔係呢個我真係好。憤怒，我對我自己，因為我喺嗰度咁多日，其實我好想非禮嗰啲女仔，你已經都唔落去， 你已經言語性騷擾人哋好多次嘅啦喎， 我哋都唔做，你竟然 性騷擾人哋， 冇人性， 冇人性， 冇人性，最冇人性就係屌你老尾死差佬啊， 係死差佬啊， 屌你喺 Facebook 嗱啲撚樣成日， 真係要講我香港呢啲死差佬， 啲撚樣成撚日又話屌你老尾唔好屈鳩啲人，你都戇鳩啊！有图有片有真相啊！ 系， 我真系大家可以，我唔系亲眼睇，但系你睇到条片，同个老坑同条女嘈紧，有个师奶又嘈紧，屌咩戆戆下嘅时候，只手啊直情唔系揸波啊，搣捻住人哋个波啊！差佬喺隔篱啊，差佬护送个捻样走啊！ 系， 屌你乜捻嘢法律啊？你同我讲合法乜捻嘢违法占中啊？乜你嘥气啦！ 我睇咗好多啲片啊，呢一两日睇咗好多，即系呢一两晚喺旺角发生，铜锣湾亦都有发生啦。其實你冇辦法說服到我哋，話俾我哋聽，你班死差佬係保持一個中立嘅態度去執法嘅。OK， 無論你所有言行舉止都冇辦法說服嘅。譬如你哋啲老頂走出嚟講，你哋仲係要怪責，就係話喂我即係用一種怪責嘅態度話，喂我哋已經勸喻過你學生好多次走㗎啦，你哋唔走，所以俾人打。 我覺得啱㗎， 係唔怪得人㗎。 佢開記者會都係咁，佢開記者會都係咁講。 有條女行出街，我叫出去走好耐，我非禮你係咪好正常先 ？Sorry Jackie， 即係我哋個社會 邏輯去做呢樣嘢。 佢個邏輯係咁咯。 翻去大陸呢一種邏輯係 work 嘅。我哋香港係咪要一種咁嘅邏輯先？即係喺大陸就係你強姦咗嗰條女。啊！唔係你強姦條女襲擊你咧，嗰條女都唔啱嘅。 咁喺大陸 佢都算可能算係過度性嘅防衞啊咁樣，呢樣嗰樣嘅。喂，係咪用呢一種咁嘅標準嚟 put 落去我哋香港度先？你班差佬喂，然之後跟住你喺嗰度執法，你俾我哋睇到係好明顯係一種雙重標準嚟噶嘛？喂，喺以往呢幾年啊，你揾到無限嘅例子啦，抗爭嘅人士喂手無寸鐵。你喐下就已經係胡椒噴霧啦， 係啊， 跟住然之後你唔耐煩，係你唔耐煩啫，你唔耐煩你就拉人㗎啦 ，OK， 即係企我啲人企得耐啲，阻住你收工，你一 action 你就拉人，你又完全冇理由㗎嘛 ，OK， 然之後成日話啲人中撞你，喂，咁尋晚發生嘅嘢喺旺角同銅鑼灣發生嗰啲唔係衝撞嚟㗎。有冇出過胡椒噴霧呢？ 我想講 有冇出過催淚彈呢？ 我想講話啱嘅，嗰啲記者曾經問過一個問題， 係 嗰、那個記者會入面 cut 咗呢條問題。 嗯， 喺個記者會入面咧，有個記者問過，喂，同一日啊，唔係同一日啊，爭嗰兩三日啫嘛，佔中唔係發生咗多日啫嘛， 麻煩幾日咯？ 你對住黑社會乜、都唔做，對住示威者出胡椒噴霧同埋催淚彈，點解釋？係、咪有即係差異？ 係 個差人答你。唔用催淚彈嘅原因係因為地形問題，但係其實催淚彈你唔用冇問題啊！你話地形問題，咁胡椒噴霧呢？胡椒噴霧好簡單嘅啫，唔關係旺角窄啲胡椒噴霧就變咗鹽㗎嘛？ 係啊，冇錯冇錯， 冇呢件事㗎嘛？ 伸縮警棍啦、 新系咯，新宿警棍 打示威者咯， 新宿警棍系攞嚟打示威者嘅啫嘛，即系 唔系同埋你即系如果大家花啲时间你睇翻啲片，你知即系呢个又系一个旺角西洋菜街式嘅执法嚟噶嘛？喺以往旺角西洋菜街已经试过多次系咁样噶啦， 每一晚都有啦， 保护啲爱字头 ，OK， 然之后系选择性地去执法。喂，今次喺今即係尋晚10月3號喺旺角發生嘅嘢，係大規模地去發展呢樣嘢啫嘛。即係你見到好多，喂，我哋見到好多啦，落咗孖葉，又放翻佢，或者就係明明係黃同藍一齊打，你淨係會捉個黃嘅，或者你直情係個差人喺度望住個黃嘅，俾嗰啲藍嘅打完佢先去捉人啦。喂，好多呢啲咁嘅情景。 最好笑就係竟然 不值得再。受我哋即係香港人去尊重你噶，你即係我都話再講一次，你衰過做雞啊！冚家產，掩護性行業嚟噶，而家做緊轉行啊！仆街， 你係掩護緊俾打人嘅人帶佢上的士，送佢翻屋企，我真係屌你老母啦，死差佬！你自己睇用眼睇下啦。 我最後一樣嘢咧，我事實上近排我都曾經掙扎過，究竟係咪真係要公開地經常鬧差人？有一樣嘢呢，喺國內又好，喺香港又好，全都好緊要嘅。點解唔可以鬧差人？ 嗯， 事實上真係啱嘅。嗱，你可以話差人有好多嘢做錯，佢選擇性執法，甚至乎佢而家執法嘅程度呢，係同佢平時對住黑社會一樣㗎嘛。你係黑社會，我唔打你，因為我打你，你打返我㗎嘛。所以點解唔打黑社會打平民啫？平民唔會還手㗎嘛。 嗯，打啲手揾啲手無寸鐵嘅人嚟。 係咪先？你冇手無寸鐵，我有警棍啊嘛。你係黑社會，你有棍，我有棍，我梗係唔打你，我打輸點算？ 喂，咁我想講咧，其實係咪由依家開始咧，我哋啲税啊、差餉啊，唔使再交㗎啦？係咪應該交翻俾我哋？我哋唔係，我哋應該將我哋要交嘅税咧，係交翻俾分區嘅堂口。有事咧，有事咧就唔使打三條狗嘅 ，call 體場就得㗎啦。 所以 係咪咁撚樣先？你而家同我講 中之后咧，我哋开黑社会啦，应该会发个猪头饼。 冇错， 保护费咧， 唔好捻考差佬啦。你入黑社会咪一捻样，你做嘢黑社会做嘅你比你更有效率啊！你搞咁捻多日都清唔到场，人哋一日嚟就收捻咗你皮啦，系嘛？咁得啦，我以后唔使交税噶啦，我俾陀地咪得咯。 嗱， 系咪咁讲啊？ 但系呢个咧都系要占中之后先成日闹。我成日都话，点解而家好多人成日话要闹差佬，要好唔克制咁样闹差？有一样嘢我真系好想讲，但系我知好挣扎，亦都好难做。你见住啲咁嘅差人，你唔闹佢，你想死嘅啫。但系记住一样嘢，第一，香港嘅警员未必系佢自己有意思去做呢件事嘅，一阵可以去讲下。第二，如果佢真系士气好差，甚至乎系佢管理唔到香港。其中香港有一条好重要嘅法例就係寫咗喺基本法，假如香港警方唔能够保卫到香港嘅即係嗰个保安全，国内係有合法嘅渠道将武警城管解放军派落嚟，咁到其时就冇人理㗎啦。所以点解到咗今时今日我都话闹差佬闹，不过将所有嘢吞去占中之后先闹，你唔应该喺呢个时候闹，如果唔系嘅话呢真係你解釋係 好難咁理性嘅 ，Jackie， 唔係你又唔好將個罪賴歸鬧嗱，我頭先啱鬧完， 係 即係我當你而家譴責我啦， 我譴責你唔俾、 okay, 你鬧， 係啦，咁但係你唔可以譴責， 咁你譴責埋我先啦，唔該， 咁你叫啲差佬自己檢點一啲啦，做啲嘢出嚟，你唔好俾人鬧先啦，大佬，係你喂係你自己你個問題出你度，唔係出我度，大佬，所有人明眼人都見到噶嘛， 嗯， 即係你。即係好難接受嘅呢樣嘢係，但你講嘅嘢係啱嘅，即係同埋呢個都可以再提一提啦。即係我諗，因為香港人可能都呢個禮拜都冇乜點去留意啦。即係譬如話，我都有留意一個，就係話你係基於幾個情況咧，其實而家張德江都定咗一個即係定咗某幾個情況咧，係可能會需要令即係。宣布香港戒嚴啊，跟住派解放軍落嚟嘅，咁呢個都可以講講嘅。第一個就係、是、即係中央嘅定性就是，如果譬如話發生大規模嘅政治動亂啦、啊，特區政府癱瘓啦、啊，保安部門啊失去控制啦、啊，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等等所有呢啲失效啦、啊，咁就如果香港政府報請中央批准咧，咁就可以實施戒嚴嘅。第二個情況就係外國政治勢力公開加入，主導當地嘅。政治勢力，全港動亂升級，目標針對呢個中央。 以搞香港實體政治為目標，即係港獨啦。特區政府已經失控，亦都係可以宣布戒嚴嘅。第三個情況就係發生大規模嘅武裝動亂，即係尋日嗰啲都可能算係㗎。打砸搶， 一個用棍，一個用遮都叫武裝動亂。係 啊，咁呢個睇佢點解讀嘅啫，因為你知啲嘢好虛㗎嘛。即係發生大規模嘅武裝動亂啦，打砸搶等等啦，咁同埋咧保安部鬥警。保安部警告後仍然不撤離，咁咪係亦都可以實施戒嚴嘅。最後一個情況就係咩呢？衝擊佔領中央駐港聯絡辦、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經呢個警告後仍然係唔撤離嘅，咁保安部部門失控嘅，亦都係可以咧係宣布戒嚴。咁仲有兩種嘅，就係衝擊呢個解放軍嘅駐港部隊基地啦、港口營地啦，或者等等啦。最後一個咧就是、衝擊呢、這個機場啦、港口啦、關卡啦。等等， 衝擊港口都唔得噶， 港口都 咁林輝嗰時天星碼頭咧，拉鬼佢啦，頂你，真係啊！ 即係如果你圍中港城碼頭， 因為林輝當時將自己綁喺天星碼頭，你又唔出解放軍。 唔係而家講呢個係今次嘅、 哦，今次 就住佔中張德江頒布嘅幾，即係以下幾個情況係會可以實施香港戒嚴同埋派呢、這個即係解放軍落嚟。 嗱，呢個亦都講認真嘅，就係警察點解而家成日唔鬧咁，見基於頭先個狀態啦。 嗯。 第二樣嘢就係其實你琴日咧見到嘅啲學生操上正中咧，係經過咗解放軍哨站，係自己啲即係斗察隊係講到明叫大家唔好入去，因為佢驚有人騎劫又好，驚有人將件事。 即係你講緊喺 行上特首辦咧， 天馬路嗰度，特首辦隔離嗰度就係呢個 有個哨站咯， 解放軍總部咯。 咁但係全部話唔俾入㗎。 嗯。 個原因係因為一來，佢話講到明今次係香港事香港料咧，中央嘅嘢我就唔理。係。At least 你理咧，我都要 flow 翻香港政府。 係。 咁你起碼即係做翻自己個 protection 先。 嗯。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是、嗱，呢幾樣嘢做到，唯一未必做到嘅咧，其實我哋真係好驚，就係、是、你鬧到香港警察冇曬士氣。 嗯。 嗱，我今日咧，或者我之前成個禮拜咧，都有陣時接觸到啲藍絲帶嘅人。 嗯。 我想同你講就係、是、藍絲帶入邊嗰個發出嚟嘅警號咧，係話俾我哋聽咧，係非常非常之嚴重。 嗯、 尤其是嗱，頭先你定性其中一樣嘢就係警察冇權去維持香港治安。咩叫做警察冇權維持香港治安呢？第一，佢真係俾到啲學生打到輸曬，呢、個就係國內成日諗嘅嘢嚟啦。啊，你班學生梗係好勇武噶啦，成、班黃楊達嚟嘅，即係念力都殺死曬所有差人。 你唔好成日用黃楊達啦，黃楊達冇打嘅大佬，你誤導緊人哋屌，你揾個第二個人得唔得？ 陳雲好唔好啊？ 陳雲真係唔撚得啦，陳雲 屌作法劈撚四啊，仆街啊！ 陳雲係一個係陳雲呢個人根本不存在㗎，屌你嘥氣， 淨係作法都劈撚死你啊！ 係啊，真係㗎。你一係講當年李自成， 咁啊得 ，OK， 當年李自成， 係啦， 打差人， 係 打到全部啲警察輸曬，呢個一個 situation， 但係唔見係啦，啲我哋得遮啫，冇理由贏嘛。第二樣嘢，就係警察去執法嘅時候決定放軟手腳，即係覺得，哎呀，我都係喺呢啲都唔係我想做嘅嘢嚟嘅，我就企喺度由得你打算啦。 好， 只要中央政府見到有呢一個情況，就係警察完全唔打算有執法嘅需要。咁、其實都係可以定性為就係香港嘅警方冇能力去解決呢度嘅動亂或者示威問題。而呢件事呢，我想講今時今日喺藍絲帶呢係發生得好嚴重。尤其是喺藍絲帶陣營入面呢已經講咗 N 個問題出嚟㗎啦。第一個問題就係放催淚彈跟住之後邊一個撳 order 去鎮壓嘅呢？嗱，唔係因為我撳 order 叫停，因為即係當其時放咗催淚彈， 叫停催淚彈 ，yes，、 okay、 叫停唔好再放咁多催淚彈，或者唔好將行動升級。 係 ，exactly 就係基本上聽聞啊，聽聞係 邊個叫咧？係啊，你嘅即係你揣測或者聽聞係， 就係成件事不多於一個鐘，即係先抌完催淚彈，跟住有人喺後面拍台叫停，not necessary。是我哋好容易喺四十公里畫個圓周嘅地方嘅，咁、你自己估到邊度啦。咁所以你就見到呢，就係、是、其實警方士氣覺得，喂，你明明放曬我出嚟打㗎喎、我直頭嗰陣時已經好似打緊 walking dead 咁樣㗎喇，個個喪屍舉高雙手咁樣嘅時候，佢哋嗰陣時好興奮嘅，我想講、你真係見唔到啲警察幾變態。但唔緊要，佢哋警察係諗住攞曬嘢出嚟打嘅時候，突然間有人叫停，所有嘢返返去 翻翻去唔紧要。原来系有伙计收持咗风、 嗯， 已经深入咗去一啲示威区。 嗯， 咁 that's why 就俾人群包围，然后翻到嚟就喺度喊苦喊屈咁样，此其一啦。第二样嘢就系、是、有好多警察系俾学生嘅嘢，尤其是学生运动，呢、这个唔系政党运动， 嗯， 俾学生嘅运动感动到基本上唔知打好定唔打好。 嗯 嗯， 甚至乎嘅就系、是， 所以我哋见到第二日咧、 嗯， 就有一条片出嚟，就系秃英雄咧，就向大家训话啦， 系啦， 想尝试 boost 啲士气啦，就话俾啲差人听，你哋系冇错嘅， 跟住静晒，系啦， 系啦， 跟住隔咗一阵，有人拍手掌，零碎掌声先。先拍手掌交功課， 但其實條片漏得出嚟就知道喺警隊入邊 冇錯啦。 我正想講，而家內部係好大矛盾，係大到你完全唔信，就係、是、有啲人唔想打，有啲人覺得喂，我執法嘅時候，我 recruit 嗰個部門啊、 嗯， 我 recruit 入嚟嘅時候，我係諗住拉賊嘅啫。 嗯， 但係而家唔知做乜鬼會打極、嗯、打學生。 嗯， 而甚至乎嘅今日個矛盾係最大，尤其是琴日。 這個要講一講，即係因為。我都係咁講，因為照顧翻啲內地嘅朋友，佢哋未必咁清楚。係，佢哋清楚嗱，我諗係打完個催淚彈，第二呢個係28號嘅事啦。29號我哋已經喺度吹水就話，咦29號冇咯喎。29號就見到另外一樣嘢啦，就係、是、咧，我哋落翻係坐嘅，冇人驚佢，因為咧28號嗰晚其實已經過咗28號咧，已經基本上證明嗰個催淚彈係失效嘅。你見到好多情況就係、是。嘗試去用催淚彈去驅趕啲人群，但係其實佢好錯一樣嘢就係、是、咧，佢驅趕完啲人群咧，其實咧又冇人去佔翻嗰個地方噶嘛。你隔翻一陣，即係冇警察去佔翻個地方，你隔翻一陣咧，嗰啲人其實又會走翻去催淚彈，即係走翻去原先嗰個地方度。即係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是、你睇中環嗰日就係噶啦，趕你趕嗰啲差佬走去剛落道中放呢個催淚彈，趕人嘅時候咧，嗰啲友真係走曬落金鐘。然之後咧，然之後喺金鐘嗰度咧抌出去打咧，跟住啲人又走翻去嗰個道中，其實好撚近嘅啫，大佬。咁所以咧，即係28號簡單嚟講就係、是，其實你過咗嗰一日已經發覺嗰啲出去彈係冇效啦。咁你29號咧，就我哋一路都喺度揣測就，咦點解今日冇見佢抌喎？ 唔係冇見佢抌啊，係條街係冇警察啊。 唔係啊，冇警察啦，29號同30號 係啦。 我哋見過咧，就佢又改咗用一啲另外一啲方法啦，玩温馨啦， 佢有落個談判專家落嚟啦， 談判專家落嚟啦， 派條女嚟嘅， 喺中華喺金鐘 度有仔有女啦， 有少少我想非禮佢嘅衝動嘅，咁咪就落嚟就話 藍絲帶啊嘛，你早講， 我哋就扮温情，就話我知道你哋啲訴求係點點點，不過咧希望你哋啊唔好阻街啦，咁咧就連續幾日都係咁嘅，咁啊然之後在場啲人就屌鳩佢哋啦，咁佢然之後跟住就去到呢兩日就係話，即係如果你 back 翻 to 阿 Jackie 講嗰個就係、是，可能入面根本就係、是、即係差佬嗰個士氣係好差，有啲人即係我諗佢都再決定唔到第二次係咪真係即係做唔做多次催淚彈嗰樣嘢，咁然之後就有人咧就即係俾條屎橋出嚟啦。就用黑社會清場啦！ 呢條係好屎橋 啦，呢條屎橋啦！ 你知唔知呢條屎橋最恐怖係咩？ 呢條屎橋要講㗎，真係！ 呢條屎橋最恐怖嘅地方就係當其時係即係嗰個咩特首落去場已經試過一次啦。 嗱，我哋不如咁啊，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先講下即係 呢條屎橋啊， 黑社會掃場呢樣嘢啊。我哋講完差佬，都要講下黑社會嘅。 咁 同一部門嚟㗎嘛， 係咯。 咁你平衡翻個利益啊， 即 係 咩？一兩兄弟一齊帶。一個就咗警察，一個社會， 冇錯，閪佬你唔可以唔講下社會㗎而家。係 啊， 咁啊，聽下呢首歌，呢首歌我又唔知有冇咩叫好唔好結局啦。咁有呢首歌其實都係突然間會諗翻起啦，就係90年代一首歌啦。樂隊嘅名稱就係 Spandau Ballet， 咁啊歌曲嘅名字咧就係、是。Through the barricades， 咁啊呢個禮拜我哋大家都好多人都會學識一個英文字叫做 barricades 嘅，咁啊我哋都做咗好多好神奇嘅鐵馬路障啊等等所有嘢，咁呢首歌係其實係紀念翻或者懷念翻60年代開始嘅北愛爾蘭嘅獨立嘅運動嘅犧牲咗好多好多嘅人嘅，咁啊呢首歌一首好好聽好有意思嘅歌嚟嘅，喺呢個 moment 聽又係一首好正嘅作品嚟嘅，咁我哋就聽下呢首歌先，我哋翻嚟第三節咧繼續講下呢個佔中。 gone. She says it must be youth that keeps us feeling strong. I see her in a face that's turned to ice. And when she smiles, she shows the lines of sacrifice. And now I know what they're saying. As our sun begins to fade, and we made our love on wasteland and through the barricades. Father made my history, fought for what he thought would set us somehow free. Taught me what to say in school. I learned it off by heart, but now that's torn me too. Now I know what they sing in the music of the brain. We made our love on wasteland through the bad. Sides of life, we fear the same, feel all of this strife. So come to me when I'm asleep. We'll cross the lines and dance upon the streets. And now I know what they're saying. The drums begin to fade.